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眼中冷光一闪，唐三的魂力再次加强，昊天锤在挥动的同时，自身产生出一种奇异的震荡，哪怕是在岸边的众人也能清晰地看到，唐三每一锤挥出，昊天锤本身都会震荡出一圈纯粹的黑光。剑形与海魂兽再次冲击到他身体周围时，一接触那黑光就会如同触电一般飞速弹起，在颤抖和痉挛中失去了行动能力，竟是被震得晕了。唐三此时施展的正是唐昊传授给他的昊天宗本门绝学昊天九绝中的震字诀。昊天九绝并非是九种技能或是招式，而是昊天锤九种发力的方法，每一种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这才是昊天宗真正的绝学。和有些鸡肋的乱披风锤法相比，昊天九绝才是真正能运用于实战中的强大能力，哪怕是昊天宗的直系弟子，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习这昊天九绝的，只有得到宗主和长老的共同认可后才能得以传授，就像是当初唐门最高深的暗器手法一样。在仔细探查过剑形与海魂兽的承受能力后，唐三凭借着震字诀轻而易举地化解了这轮攻击，百余只剑形鱼被他震晕近半，剩余的不再发起冲锋，只敢在外围虚张声势，不断地在唐三身体周围的海水中穿梭干扰。唐三的水性实在不怎么样，但他却有着自己的办法，办法很简单，就是凭借着魂力控制着自身在水中的平衡，再利用魂力在水中推动自己的身体前进。尽管这样会对他的魂力产生不小的消耗，而且行进速度也快不了，但这却是他目前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了。震退了剑形鱼，唐三稳定住身体后开始继续深入。此时他不过进入环形海20余米，距离对岸还远得很。当下一边熟悉着海中前进的方式，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环形海两岸不过相距200多米而已，唐三此时已经进入了1/10，距离对岸还有180米。眼前他虽然击溃了剑形鱼，但剩余的这180米显然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身形一闪，唐三突然消失了。当他再次出现时，身体已经前移了5米。没错，他用的正是自己的小武魂骨技能瞬间转移。当唐三重新出现在大海中时，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有些难看，他终于明白海水中那种莫名的能量对他的制约在什么地方。这是小武魂骨所能达到的极限，而环形海不过是200米的宽度而已，正常情况下只需要2次转移他就能够抵达对岸。自从来到这里之后，唐三还没有使用过这近乎变态的技能，可刚才这瞬移却令他大为恼怒。他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也就只在海水中瞬移出了5米，100米的瞬移能力竟然被压缩了20倍。这海水的限制能量恐怕就是针对瞬移或者增速之类的技能，不给接受考验的己方众人任何取巧的机会。就在唐三试验自己瞬移后心中颓然的同时，他突然感觉到周围似乎有一股奇异的波动涌来，那是一种能量波动，但又像是声音的波动。下一刻唐三就意识到自己遇到麻烦了，因为原本围绕在他身体周围的剑形与海魂兽此时已经四散奔逃，这些千年魂兽很有义气的连他们那些被震晕的同伴也带走了。一时间唐三身体周围的海域顿时清静下来，窒息般的压迫力也就在这一瞬间传遍唐三全身。一道巨大的暗影从远处而来，还没等唐三看清楚他的样子，海水中已经传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巨力。唐三只来得及用昊天锤护在自己胸前，还没来得及做出下一个动作，整个人已经被那股汹涌的暗流冲击得飞了出去。呼的一声，唐三破水而出，直奔海神山上撞去。海神之光虽然不会再带给通过了第一考验的众人压力，但保护海神山的使命却并未消失。唐三只觉得全身一软，仿佛陷入了棉花堆中。 下一刻，他的人就像是已经嵌在了海神之光中一般，贴着山体缓缓滑落。直到此刻，唐三才清晰地感觉到气血骤然翻腾起来，全身说不出的难受，似乎每一处经脉都受到了震伤，伤势不重。唐三感觉自己就像之前的践行鱼一般，自己震飞了他们，而自己现在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力震飞，全身一阵麻软。魂力飞速运转中，这种无力的感觉才渐渐消失。失败其实并不可怕，唐三也没想过自己能够直接通过考核，他只不过是试探一下而已。但令他郁闷的是，他连自己是被什么东西给轰出环形海的都不知道。在收到暗涌冲击的那一刻，他散开的蓝银领域都陷入了暂时的紊乱之中。 小三，小三，你没事吧？ 我没事。刚才是什么东西？你们看清楚了吗？ 听他这么一问，紧随着戴沐白跑过来的众人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戴沐白的脸色更是极为凝重。 虽然猜到这考核变态，但也没想到居然会变态到这种程度。我们仔细观察了，除了开始的时候攻击你的那些践行鱼之外，就只出现了另外一种海魂兽，也就是最后攻击你的海魂兽。这种海魂兽的数量也只有一只， 是一只大鲨鱼，身长25米左右，但庞大的体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它的灵活性，速度奇快无比，从出现到消失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转眼之间，你就已经被他身上释放出的一种蓝光带动海水轰击了出来，然后他就转身离去了。 魔魂大白鲨在这环形海中竟然也有魔魂大白鲨的存在？ 恐怕不只是魔魂大白鲨那么简单。你还记得紫珍珠说的话吗？他说过，在海神岛外的水域之中，一直有一只镇守海域的10万年魔魂大白鲨，体长在20米左右，而刚才那只魔魂大白鲨的体长绝对超过了20米。虽然你现在无法使用魂技，在水中又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但你刚才毕竟还是在蓉蓉的全力增幅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能把你毫无反抗地从水中震飞出去，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他的身份了。 难道刚才袭击我的竟然是魔魂大白鲨之王，那只镇守海神岛的10万年魔魂大白鲨吗？可是他怎么会来到这环形海的？ 海神岛内有数个内陆海，这些内陆海中可不是没有盐分的淡水，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海水应该也是来自外面的大海，因此或许这些内海与外海在海神岛下面有着相连的通道。如果是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魔魂大白鲨之王会出现在这里了。肯定是我们的考核吸引他来到了这片环形海之中，阻挡我们完成任务。不过看他刚才攻击你的时候施展的能力，似乎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只是阻挡我们不能渡海而已。 看来就是这样了，只有这样解释才合理。10万年魂兽，海神大人还真是看得起我们呀，在第二项考核中就让我们面对10万年魂兽的考验。 希望那只魔魂大白鲨不会真的向我们发动致命攻击，否则的话我们在通过这片环形海的时候绝对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 对啊，我们接受的考验虽然困难，但也不可能在第二考中就要面对10万年魂兽。这考核的难度虽大，但应该还是有所限制的。我们通过考核的条件只是突破环形海的封锁抵达对岸，但并不是战胜那10万年魂兽大白鲨。刚才他既然没有对我下杀手，那么我们就可以暂时预判，他的任务只是阻挡而不是歼灭我们。这样一来，我们通过考验的机会还是相当大的，或许这也是我们增强实战能力的好机会。 增强实战能力？三哥，你不会是想让我们和那只魔魂大白鲨战斗吧？ 有什么不可以呢？在拥有大量制约且无法呼吸的海水中面对一头10万年魂兽，对我们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而这只10万年魂兽并不会真的伤害到我们。还有比这更好的陪练吗？不但能够练习我们的水性，对于我们的实战能力也必然有着极大的提高，这也是我们未来9个月内最好的修炼方式了。当然 前提是，我们必须确定魔魂大白鲨真的不会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伤害才行。 这么看来，海神的考核不只是考验，同时也是给予参与考核者的修炼机会。我们面对的考核这么难，但同时提供给我们的修炼方式也是最好的。我赞同小桑的意见，第一考海神之光是锤炼我们的魂力，这第二考突破环形封锁很可能就是锻炼我们的实战能力，而且还是在充满阻力的大海中的实战能力。看来这次我们有机会学会游泳了。 我讨厌水，我现在真是希望那位魔魂大白鲨之王下手能够轻点儿。 怕什么？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走，小三，这次我和你一起下海，看看这位魔魂大白鲨是否会真的伤害我们。 五分钟后，两条身影从沸腾的环形海中破水而出，重重地撞击在海神之光上，缓缓滑落。啊！ 哇！这位大白鲨之王，还真是不给面子呀！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啊！ 你不错了，你这才是第一次，我这都第二次了。不过这下我们也基本可以肯定，这位魔魂大白鲨之王对我们并没有恶意，他这和我震晕剑行与海魂兽差不多的攻击方式，更像是在恶作剧。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